你的浅笑像湖水，最清最恬静，陪我睡了，睡眼惺忪，梦中醉。因你的拥抱难相拒，你的拥抱像潮水，乍起再乍落，撩我热了热烫的心被碾碎，心碎飞沙散入海里，待我狠心你对不对，流沙忐忑进或退，其实浪逐潮弄，不惜沙浅泪，沙却真蠢到最浪去，痴心我对不对，流沙辗转跌宕里，情愿夜夜凝着委屈的眼泪，沙怎么苦也寻乐趣，沙怎么伤了形心醉。再乍落，撩我热了热烫的心被碾碎，心碎飞沙散入海里，待我狠心你对不对，流沙忐忑进或退，其实浪逐潮弄，不惜沙浅泪，沙却真蠢到最浪去，为你痴心我对不对，流沙辗转跌荡里，情愿夜夜凝着委屈的眼泪，沙怎么苦也寻乐趣，沙怎么伤了亦心醉，然后默默流进天真的眼泪，沙与水怎会是一对。